着风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？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Oh oh yeah， 愿将欢笑声快于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，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，让疾风。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少一点放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 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。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？要是男人的好。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？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请牵着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经典，你就是经典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婷琪。备受关注的11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情况公布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.5% 和 0.3%， 三线城市房价环比略有上涨，超过 1%。 中国将健全信用记录和黑名单制度，帮助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活动中认识风险，防范风险，提升防控风险的能力，为境外投资营造良好环境。截至目前，全国至少有21个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聘，专家称不建议大范围实施，聘任制比例不应超过 0.5%。 目前美国南加州致命野火仍在持续燃烧，被称为托马斯山火的加州大火已升级为加州有史以来的第三大火灾。据官方估计，托马斯山火可能将于明年1月7号左右被完全扑灭。本月初，北京西城区启动了15处文物腾退工程，腾退的462户居民将前往大兴、房山等地安置。到2020年，西城区50余处文物腾退将全部完成并开门迎客。北京地区行业车险理赔共享服务网点正式面向社会开放，提供车险理赔服务。每个网点都可以用北京车险理赔共享网点服务系统，连通各家保险公司的在线理赔服务人员，支持在线定损。浙江卫视已在跨年演唱会倒计时中，这场演出的特点是综艺节目、回忆杀、单曲首发结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岛屿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，就走破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心往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，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。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呢，我们聊到了那些出自滚石唱片让人难忘的女生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年温暖过我们的滚石男生。他们的个性不同，有的柔情，有的硬气，有的唱出爱情里的百转千回，有的唱出人生的百味掺杂。不管怎样，却总有一首歌唱进你的心坎里。来听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，罗大佑《光阴的故事》。 春天的花

手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继续回顾经典老歌，分享来自滚石唱片那些难忘的男声。论九十年代香港滚石旗下最著名的歌手，非哥哥张国荣莫属了。来自张国荣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呢，最初是电影《霸王别姬》的主题曲，原唱呢是林忆莲和李宗盛，后来被哥哥自己翻唱了这首歌，将男女对唱改成了独唱。随着哥哥的离去，因为怕心痛，再也不敢去看那部《霸王别姬》。都是因为无法不留恋的岁月中，你无意的柔情万种。 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，突然想去海边走走，回味一个人的自由。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，一时忘了时间在走，偶尔也要让你想想我。就算你紧紧牵着我，也不代表我属于你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爱不是每天相依为命。 烦恼本来没有，烦恼就像是梦一样，梦醒了就没有了。确实在没有明白以前，遇到事情暂时会有烦恼，但明白了以后，烦恼根本也没有。它带给人们的不一定是负面效应，有时呢，烦恼也孕育着希望。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婷琪。如果能因为一些烦恼感觉到痛苦，那说明呢，你还有知觉，还能找到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气。这个时候能够遇到并顺利解决这些烦恼，岂不是另一番美好的人生呢？ 越过山丘，遇见19岁的我，戴着一双白手套，喝着我的喜酒，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。